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重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辉对于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的情况的介绍，以及作为双奥人他对于北京的这座双奥之城的感情。 北京赛区呢，主要是举办2022年冬奥会冰上项目的比赛，一共有5个冰上比赛的场馆，这里头包括国家速滑馆、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还有首体，还有一个雪上比赛的场馆，就是首钢华谊大跳台，还有一些非竞赛场馆，比如说这个冬奥会的主媒体中心，北京冬奥村，一共加起来大概有22个项目，这22个项目呢，主要分布在朝阳区、海淀区，还有石景山区。我是一个双奥人，北京呢也是一个双奥城市。我作为双奥人呢，感受特别深刻的有几方面啊。一个呢是作为这个冬奥建设的参与者，这个感觉到使命非常光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参加奥运会建设呢，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非常专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呢这个专业的工作精神和这个饱满的工作热情都深深的影响了我。第三个呢，就是在场馆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新理念、新材料、新技术，通过工程建设的协调呢，我们学习到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十几年后呢，再次进入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这些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遇到了当年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同事，看到了这个此情此景呢，让我仿佛眼前浮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距北京2022年冬奥会呢还有100多天，北京赛区的场馆呢已经经历了年初的测试活动，10月份也迎来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测试赛，应该说我们的场馆都已经做好了举办冬奥会的条件，我们期待着举办一场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